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巍峨晶石翡冷翠啊。咁啊，听到呢个咁即系有古意嘅名字啦，就呢个题目嘅名咧，其实咧今集咧会同讲建筑有关系。咁因为我哋之后咧，除咗讲建筑咧，会分咗两集，一集西方建筑，一集系东方建筑。咁今集咧，我哋会先讲嘅咧系同西方建筑有关话题嘅。咁同我哋讲咧，除咗我啦、小毛啦、Michael 我战队之外咧，我哋因为讲建筑嘅题目咧。必須要請一啲嘉賓嚟，咁就請咗咧之前嘅季度都有嚟過嘅徐仲文博士，咁啊卡文，咁啊同我哋咧一齊去做節目嘅卡文你好，咁咧卡文咧就喺城大教書啦，咁咧同一時間咧亦都我哋之前一齊合作建築意合作咗都幾年嘅一個主持嚟嘅，都係港台嘅節目。咁我哋喺節目裏面都講咗好多唔同嘅話題啦，有講西方建築嘅話題啦，講到香港建築嘅話題啦。咁之前呢一個季度咧，佢嚟咧都係同我哋講啲同香港建築有關嘅事。咁所以今次再嚟講西方建築咧，都係補翻我哋之前未講嘅話題啊。因為有啲基本觀念如果搞清楚咧，對於我哋了解建築甚至歷史咧會有幫助。咁啊，歡迎你，係啦。咁啊，先我約你咁簡要嘅題先啦。咁咧個題目好簡單嘅啫，其實係我自己諗嘅。咁啊。翡冷翠就係我哋之後會講到啲建築物嘅，即係弗朗明斯嘅建築物啦。咁而其中一個重要嘅字就係個石字啊。咁啊，因為一般來說，有啲好多人會講咧，一講到西方建築，皆石頭噶啦咁樣。咁係咪咁嘅咧？一陣間卡文會同大家約略解釋嘅。咁但係即係題目咧，就係講到個西方建築嘅話題。 咁我覺得呢翡冷翠呢個題目都係講得即係講得好好嘅，多謝你啊卓然。因為咧，我哋西方建築我哋都係會講起即係一啲對於藝術創作或者建築創作有重大貢獻，或者成個西方歷史，甚至乎可能都蔓延到去東方嘅啲建築風格嘅一啲重要嘅城市嘅佛羅倫斯啊。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即係呢個建築歷史，我第一個舉手話要參與呢個節目，因為唔係代表我自己對建築歷史有特別嘅研究啊，就特別冇添啊。但係咧，我同香港好多人一樣都喜歡旅行，去翻歐洲旅行、特別咧係迷戀咧一啲重要歷史建築物入邊嗰啲柱啊、嗰啲頂啊。特別去問自己，點解有呢啲柱有呢啲頂咧？點解個個柱同頂都有啲似，但有啲唔似？再翻嚟香港睇翻，有一啲建築都有呢啲柱同埋頂或者呢啲咁嘅風格，咁就可以了解究竟我點解喺呢度，點解要喺呢度，呢啲嘢點解要係咁，令我對今日嘅題目特別興趣，特別想請教教。 我自己咧就其實對於建築物嗰個迷思係咩咧？就因為佢一定係同歷史有密切嘅關係。咁但係我未去過歐洲嘅，咁但係我由細到大都有讀西史啦。咁對於西洋建築物咧，一定係有啲。好 symbolic 嘅嘢，有啲好表徵，譬如圓頂啦，三文治頂，即係好似嗰啲古典建築羅馬式嘅或者希臘式嘅，咁有好多柱啦，柱上面會有雕刻啦，甚至乎好似呢一個萬神殿咁樣，前面係一個好卡式嘅建築物，後面拖住個好大嘅圓形嘅物體，咁呢一啲咁嘅建築嘅定義啊，或者種類啊，以至到後來，譬如我哋會見到有哥特啊、巴洛克啊等等，其實就係一大堆嘅東西貫穿住成個歷史嘅發展。咁今日可以請教卡文， 我哋掉咗好多問題俾你啊，卡文，你可以分開喺成集裏面答，就冇一次過，如果唔係咧就大件事。咁你可以邊一樣嘢可以講先都可以。 好啊，其實咧兩位咧都提到咧一啲即係西方建築。嘅元素啊，譬如一啲三角山牆啦，一啲柱式啦，似乎咧就好似成为即系西方建筑嘅一啲代表。咁其实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西方嗰个文化发展咧，其实有个源流嘅，即系由埃及古文明开始啦，希腊文明开始啦，跟住罗马帝国啦，一路发展到而家嘅欧洲嘅。咁而佢嘅建筑咧系慢慢咧一步一步咧咁循住一个模式咧慢慢咁发展嘅。当中咁佢咁多年咁当然有不断嘅改变啦，但系咧直至咧即系现代主义之前咧，其实佢嗰个改变咧相对嚟讲咧其实都系慢嘅，或者相对嚟讲就冇现代主义之后咧咁迅速啊，即系呢个世界突然间转变得太快。咁所以我哋就变咗见到好多咧西方建筑嘅元素咧而家咧，我哋都仍然睇得到，又或者即系香港曾经成为殖民地咧，我哋都见到好多呢啲西方建筑元素喺我哋香港嘅建筑里边。 系啊，同埋正话卡文都讲到，即系其实喺譬如埃及啊、古希腊啊，其实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建筑喺度。咁但系一讲到呢啲建筑咧，我哋今时今日谂咧，好多都系喺欧洲遍布各地。咁而有一个时期，我哋之前都成日讲到即系罗马嘅时期，尤其共和制末期，譬如由凯撒啊，一直咁去到五贤帝嘅时期嗰200年左右咧，其实。即我哋咁去你片面咁去講啦，就係羅馬人咧對建築好迷戀，真係起大量嘅建築物 喺當時喺羅馬世界，咁而隨住羅馬嘅擴張同埋廣大咧，亦都將好多嘅即係佢嘅建築嘅方式推去咗喺歐洲各地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係啊，其實咧建築建築設計咧喺羅馬咧羅馬帝國時期咧嘅發展咧係好係即係改變得好快。就究其原因咧就有兩個，第一咧就係因為咧羅馬人咧佢哋咧起樓好叻嘅，即係佢哋嘅工程咧係好叻嘅。咁好多嘅技術、好多嘅材料咧都係當時即係研發出嚟嘅。嗱，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哋咧將咧由埃及啊希臘時期咧用大石材呢個建築咧。改為咧用磚砌，咁用磚砌咧，你物料當然咧就慳好多啦，平好多啦，而且咧用磚砌咧可以令到個建築物咧個體量咧大好多嘅，即係個空間大好多嘅。因為如果你用石材咧，用石頭咧，你要揾咁大個石頭翻嚟咧，本身已經難啦。第二咧就係石頭本身好重嘅，你要咁大嘅石頭舉起去，其實係好難的。咁但係羅馬人咧發明咗用磚砌嘅建築，特別係佢發明咗圓拱形嘅建築咧，呢一樣咧就慳咗好多材料啦，平咗好多啦，而且咧可以咧。可以咧覆蓋一個大啲嘅空間。第二咧就係咧羅馬人咧喺羅馬帝國時期咧好享受咧羣眾嘅生活嘅，譬如佢哋會去鬥獸場睇個表演啦，會賽馬啦，佢哋好享受羣眾嘅生活嘅， 去浴場沖下涼。 係啦，去浴場沖下涼啦。咁所以咧佢哋係需要咧一啲大空間嘅建築物嘅，所以好多嘅公共建築咧就會喺羅馬帝國時期咧就研發咗出嚟。 係，我知頭先卡文講得好啱，其實羅馬人咧，即係除咗建築好叻之外咧，佢對於嗰、那個空間嗰個迷戀咧係犀利嘅。佢亦都係因為咁樣啦，所以咧佢就即係改良咗希臘嘅建築。所以頭先話羅馬人創新好叻啦，即係起樓，但其實佢成全都好叻。譬如佢將希臘嘅建築由好多柱就變成拱形，拱形咗令到空間大啲而柱少啲。咁同時間佢亦都簡化咗好多，即係希臘嘅建築，譬如話希臘嘅嗰啲三柱式啊，即係 Ionic 柱啊、Doric 柱啊，同埋科林泰柱咧，佢將佢改善咗變成幼啲，又少啲坑，咁啊易做啲，咁又可以咧，即係成本低啲而起得多啲。咁我覺得佢除咗創新之外，佢成全咧都係好。 係啊，其實咧即係不外如是咧，都係希望咧嗰個建築嘅空間咧係大啲之外咧，其實係多啲嘅光咧可以入嚟嘅。因為咧，如果你用石材，又或者即使之後用磚咧，都有一個困難嘅，就係點樣開窗。因為開到窗咧係好難嘅一件事嘅，喺古代建築裏邊。 係啊，嗱，正話卡文講咗一啲，即係其實佢。即係行家佢講得好完整，但其實有好多位咧，已經帶出咗好多重點啊！正話 Michael 好敏鋭咁睇到咧，就係嗰個空間感嗰個處理，因為石頭作為一個主要嘅建築嘅材料嘅話咧，其實佢嗰個承重啊，一間卡文可以講得好啲，就係佢本身好重嘅，所以佢越起得高，越起得上面頂嗰度就越重，咁所以佢就要用下面就越厚去承托，咁點樣可一下面越厚呢咁你咪越細咯個空間，咁所以其實你想起一個高嘅建築物，而裏面空間好大咧，本身就係好難，咁其實。即係觀眾如果想理解咧，簡單，翻去攞砌啊積木就明白。咁你一砌就知會冧噶嘛。咁所以點樣令佢可以令佢唔冧嗰樣嘢咧？可能就係建築最先可能要處理或者諗嘅一個咁重要問題。 頭先阿卡文講得好啱啦，出現都係啦，越厚咁啊越穩陣，但係咧越厚嘅底咧，你又採唔到光。咁咧你嘅下邊嘅等咧，嗰埲牆咁厚咧，你就開唔到窗。咁所以變咗咧，你嘅光線又少啦。咁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慢慢咧就會演變嘅。稍後可能卡文都會講啊，點樣解決空間得嚟又穩陣而又要夠採光？ 係啦，可能揾個實例，等阿卡文可以做切入點。 係啊，嗱，我哋好快咁講，譬如羅馬咧，即係佢一個漫長嘅時期啦。由我哋話由羅馬共和去到羅馬帝制之後，經歷咗五賢帝時期之後咧，就係開始慢慢有一個越嚟越大嘅混亂。咁越嚟越話混亂。得嚟咧，同一時間咧，當時嘅羅馬咧就有一個所謂嘅共治嘅制度，因為一個廣大幅員嘅地方咧，其實冇辦法去被有效咁管治，咁所以當時有即係大家都聽歷史都有講嘅，聽過譬如東西嘅共治啊，譬如四帝共治啊，有一個所謂嘅政府嘅帝制嘅方法去管理一個廣大嘅帝國。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之後來嘅東西羅馬嘅分裂啦，依個就係其中一個可能重要嘅代表住羅馬帝國嘅變化嘅一個面貌。咁西羅馬帝國，我即係好簡單咁講，眼觀眾冇計嘅。西羅馬帝國好快就遇到蠻族嘅入侵啦，遇到嘅即係個衰落，咁所以喺羅馬原本羅馬周邊嘅範圍其實陷入一個比較漫長嘅衰落嘅部分。反而東羅馬嘅部分咧，亦都係以前我哋話喺中即係歐亞板塊裏邊比較繁榮嗰部分咧，其實係比較綿長咁留得低。咁所以由拜占庭啦。叫做東羅馬帝國啦，一直咁延伸落去咧，可以延伸到好漫長，或者橫跨成個中世紀嘅時候。咁所以我哋話講羅馬嘅時候咧，佢背後都係講緊一個好漫長嘅歷史。咁啊，講東羅馬帝國嗰邊典範建築喺邊座咧？ 當然咧，大家就會記得而家嘅即係伊斯坦堡嘅聖索菲亞大教堂啦。咁當時起嘅時候咧，仲係叫做即係君士坦丁堡。 係啦，再早一百叫拜占庭啦。 係啦，係啦，咁嗱，咁聖索菲亞大教堂咧，其實咧就係即係東羅馬帝國即係將佢嘅首都咧搬咗去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之後起嘅。咁最初咧，當君士坦丁大帝咧去到拜占庭之後咧，其實佢都已經開始起聖索菲亞大教堂。不過後來咧，有啲民眾嘅暴亂咧，就將原本嘅大教堂咧就即係燒毀咗。咁直至咧即係查士丁尼一世咧喺六世紀嘅時候咧，先重建就起咗而家我哋見到嘅聖索菲亞大教堂。 咁 查士丁尼大帝好犀利啦，即係佢當年就希望即係復興西羅馬帝國啦。咁除咗起呢個之外咧，咁佢喺法律上做好多改革，都影響咗成個歐洲嘅法律上。 加埋呢張 佢呢個建築啊，真係好犀利。 呢張圖嗰個切面又同正話啲唔同喎，起碼冇咗四面周圍嗰幾座嘢喎，係咪？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個四支塔咧係最後先加落去嘅，就係、是、當咧呢、這個即係聖索菲亞大教堂咧改成清真寺嘅時候咧，就俾奧圖曼帝國嘅人咧夾硬咧就加咗四支，即係我哋叫叫拜樓，咁咧、就將佢變成咗一個清真寺嘅。 所以原本就係呢個樣嘅。 係啦，原本就係呢個樣嘅。 咁但係你見到呢個樣，其實佢除咗自己有拜占庭嘅建築風格咧，佢都有承傳咗羅馬嗰個圓拱形嘅風格。 有啊，佢成個結構係有啲似呢一個萬神殿啊。 係啊，萬神殿同萬神殿有一個好重要唔同嘅地方，就萬神殿係圓底嘅，佢係方底，佢係即係已經改良咗個建築嘅結構。 嗱，你指出佢好似萬神殿咧，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一個觀察嚟嘅。嗱，咁其實咧，當羅馬帝國咧接受咗基督教之後咧，咁佢嘅信徒咧當然就希望即係有個地方有個教堂咧嚟敬拜神啦。咁因為之前咧，當佢哋即係被逼迫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多數咧都係喺屋企裏面咧，即係家庭聚會嘅啫。咁而家需要一個教堂啦。咁當時咧，佢哋就開始諗，咁如果一個新嘅教堂以前未有過嘅，我哋應該採取一個乜嘢嘅形式咧？嗱，當時佢哋咧最主要咧就有兩個咧模式咧，佢可以跟循嘅。第一個模式咧就係羅馬帝國當時咧已經有一個巴西利卡嘅形式嘅，其實就主要係一啲好似法院咁嘅用途嘅建築物嚟嘅，係一個長方形、長條形嘅建築物。嗱，另一類咧就係佢哋參考啲陵墓，陵墓咧就係一個圓形嘅建築物啦。咁咧，我哋發現咧呢兩類咧都最後咧都可以係成為咗即係初期基督教堂嘅一啲嘅參考。但係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巴西利卡即係長條形咧，多咧係西羅馬帝國即係西邊嗰邊咧多啲嘅集中式，即係一個 centralized plan， 一個圓氹氹嘅一個建築物咧，就喺東方咧就比較多出現。 所以一陣間咧，卡文可以繼續講埋咧，即係剩翻裏邊我最關心嘅咧，就係個教堂嗰個拱頂嗰有咩奧秘所在。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次我哋講咗好多關於聖索菲亞大教堂嘅話題啦，其實到今日咧，依座教堂都相當靚嘅。咁真係要講嘅時候咧，始終都係嗰個拱頂咧，大家係最關心。好多時候我哋討論教堂嘅時候咧，或者討論呢啲宗教建築物嘅時候咧，都會以討論呢個拱頂咧為一個重要嘅關鍵。咁呢個拱頂有咩咁難處理呢？不如請卡文講下。 好啊，其實咧，當查士丁尼一世咧下令要起聖索菲亞大教堂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有心願嘅，佢希望呢個教堂咧係比喺當時羅馬最宏偉嘅古廟萬神殿咧更加即係大，更加宏偉。咁萬神殿咧都係用一個即係圓頂嘅即係一個結構嘅。咁但係咧一個圓頂嘅結構，如果你要頂住一個圓頂，咁你個牆身當然亦都係要一個圓筒形啦，一個圓形啦。咁但係圓形嘅建築物咧，其實就好難用嘅，即係個唔實用嘅。而家我哋都會覺得，咁所以點樣咧？我哋起一個圓頂嘅時候，但係我哋希望下邊嘅空間咧係比較容易啲去用。咁啊，當時嘅建築師啊、工程師咧就成日去即係想諗呢個問題：一個圓頂點樣可以吸落一個方形嘅平面嗰度？嗱，當時咧喺聖索菲亞大教堂建造嘅時候咧，當時嘅設計師就諗到嗱，如果我哋將一個圓頂斬咗去四邊，斬咗去四邊，咁咧就令到個圓頂咧變成好似有四隻角喺底嗰度，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可以用四條柱咧去撐住呢個即係開咗邊嘅一個圓頂。 喺度打斷卡文先，因為好重要嘅西方建築咧就係我哋一係咧就用柱嚟承重，一係就用牆本身嚟承重。咁咧柱嚟承重同牆嚟承重咧都有唔同時期有唔同嘅變化同唔同嘅道勢。咁但係用柱都有起碼有好處，你唔使咁大嘅一個範圍，你要整一個承重嘅結構，你就可以用你就可以用柱去做一個處理，咁可以繼續講。咁但係即係點解用有個四條柱喺度？ 係啊係啊，而且咧即係當你即係用一個圓頂，你斬咗四邊之後咧，其實佢有個名俾佢嘅，就叫一個梵拱，即係一個 pendentive，就係一個少少類似一個三角形嘅一個結構嚟嘅，因為你斬咗四邊嘅部分嘅牆身，咁然後咧就用柱咧去支撐住呢個圓頂。咁但係圓頂咧結構上咧 亦都有一個即係危險嘅，就係佢好容易塌嘅，即係個圓頂好容易塌開嘅。咁所以咧喺聖索菲亞大教堂嘅例子咧，佢就係除咗個大嘅圓頂之外咧，佢喺四邊咧都用一個半圓頂咧去頂住，即係互相頂住，作為一個支撐嘅。咁然後咧，即係其實個四邊裏邊咧，再兩邊咧仲用啲細啲嘅圓頂去支撐，咁所以變咗佢成為一個咧好複雜嘅圓拱嘅一個構造。 係，正話卡文講嗰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個頂好好大好厚一個拱喺個上邊，咁嗰個向下嘅力量咧就會變成咗一個向外推嘅力量，將個建築物向外推散。咁所以咧，其實由依一個建築物之後，我就會提到譬如哥德式或者種種嘅輔助咧，就係點樣夾翻座建築物，令佢直翻起上嚟。 有啲飛梁喺側邊。 係，總之各種各樣嘢就係幫佢維持嗰個結構。咁呢啲匠心，我哋話其實好重要嘅，即係唔好睇小，因為技術唔到。個腦要到，個腦到咗之後，咁技術嘅進步咧，佢就可以做到更加多精細嘅建築物出嚟。 卡明講就容易啊，一家庭觀眾可以試下咧，切咗半個乒乓波，攞四支筷子撐住佢，如果你撐得到咧，就話你贏，係咪？即係唔係咁容易嘅？仲係當時1500年前去做呢件事，令到個空間去咁樣擴闊，係非常之聰明同埋技術高超嘅做法。 係啊，嗱，我哋要講翻就係因為今日我哋講嘅咧係同建築史有關嘅話題，咁所以建築史嘅嗰個順嗰裏邊咧，其實好多重要嘅部分咧，就即係佢未必一個歷史面牆，而係有啲代表性嘅建築物我哋講。咁我哋冇辦法講入所有嘅建築物嘅，不過其中有啲嘅代表性嘅建築物咧，我哋都會提得到。咁未。今集都講唔到嘅話咧，我哋之後咧會再請卡文繼續講。 冇錯，咁呢個當然呢個聖索菲亞教堂咧，除咗係結構上係好似卡文咁好精彩，係一個好大嘅創新之外，其實佢喺呢個空間視野上咧，其實令到教堂空間視野係一個有革命性嘅改變。即係頭先卡文講過喺西羅馬嘅時候，一啲傳統嘅教堂咧係長方形打橫嘅，係唔重視個拱頂嘅，係重視個長形嘅空間，好多都係坐西向東，因為咧要望住耶路撒冷。咁係所謂嘅 horizontal perspective， 即係打橫向要睇到好深嘅。但係自從聖索菲亞之後咧，大家就好注重個頂，就越起越高，就變成一個 vertical perspective。咁往後都影響到好多喺西方嘅教堂嘅建築咧，就係唔係向前望，而係向上望，鬥望得高， 就好似哥德咁啦，係嘛？即係中世紀。不過其實咧，好似聖索菲亞咁，佢本身呢個建築物係有一個宗教嘅意念咯。佢係一個頭先卡文都講咗，佢係一個祭祀啦、聚眾啦，去嘗試去同神敬拜啦，或者祈禱會嘅一個場地。咁所以其實打後一路影響落去歐洲嘅文明咧，我哋會見到逢係教堂式嘅建築咧，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個視點唔同咗、由以往我哋向住耶路撒冷望，變成向個天望。咁於是乎就變成後來哥德式嘅建築，大家都知道好多嘅尖塔，而哥德式亦都變成咗一種好權威啦，好象徵住教廷啦，同埋對主嘅敬拜。呢一種咁嘅特徵 係啊！嗱，我哋講到即係，其實我哋今日都淨係可能可以講宗教建築物裏面嘅一啲嘅部分，其實都有好多我哋都講唔到。譬如中世紀裏面除咗哥德之外，仲有次羅馬式啦，即係話我哋到後來，即係羅馬已經西羅油嘅西羅馬已經散失曬，乜都冇剩低嘅時候，我哋點樣攞翻啲？咦，我哋有嘅嘢嚟學翻嚟做翻出嚟。繼續攞翻嗰啲中西或者嗰啲嘅石頭啊留低嘅位置去做翻啲嘅教堂或者部分，咁有啲所謂嘅羅曼式或者次羅馬式嘅東西喺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宗教建築嗰個承傳係一直係連綿去做，咁但係嗰個對於宗教嗰個思考或者對人本身嘅思考咧，其中一個可能我哋要提嘅就係可能去到文藝復興時，即係嗰個對人本身嗰個重新發展，而對人本身嘅重新發展咧，自然對到各種嘅部分，譬如藝術啦。建築啦，都有一個可能翻天覆地嘅影響。咁所以我哋話喺意大利，同樣都係意大利，譬如佛羅倫斯嘅周邊或者意大利北部嘅地方，就係當時一個可能新思想爆發嘅時候。咁當時都有啲出色建築物喺當時會出現。 係啊，其實點解會話即係文藝復興咧，會喺即係佛羅倫斯嗰度開始誕生咧？就係、西羅馬帝國即係散咗之後啦，咁經歷咗1000年嘅中世紀時期之後咧，其實意大利嗰個地區咧就唔係一個即係有個國家叫做意大利嘅，而係變成一啲嘅城邦。咁啊，佛羅倫斯咧係當中咧比較咧有錢同埋咧比較咧即係自由開放嘅一啲城邦嘅。咁你有錢嘅時候咧，其實同樣咧又吸引咗好多藝術家啊、建築師啊嚟到呢個地方，因為即係你有錢就有贊助人嚇，俾錢你去起嘢，俾錢你去畫畫。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嗰個即係文藝氣氛咧。喺佛羅倫斯就好興盛嘅， 係啊，中我哋話中亞次羅馬式其中一個可能會就都要點樣補一補啊，就係譬如法蘭克王國裏面佢哋有所謂幾個兄弟就打散頭家嘅，咁所以佢哋唔係話長子繼承咁，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法蘭克王國留低嘅啲部分都係打散咁，即係譬如我哋會聽過法蘭克王國會分成東部、西部同埋中部啦，咁而中部就係今日我哋所講嘅低地國家啦，由丹麥、比利時一直數落去意大利呢啲部分，咁所以嗰個城邦留低就係咁，因為佢哋。嗰啲繼承人都係打散，各自去一個莊園形式咁樣去管理，咁所以 冇辦法，但係我哋當你起建築物或者中國建築物嘅時候，你必然係要一個大量嘅成本啊，大家要合作去做。咁而嗰個文藝復興裏面其中一個可能即係重要嘅發現同建築有關。咁卡文有冇啲見到啲咩咧？ 嗱，其實文藝復興點解會開始咧？就第一咧，就係因為其實意大利或者係即係羅馬帝國有一個好悠長嘅歷史，即係曾經係好光輝過。咁啊，當時嘅即係意大利人，而家我哋叫意大利人啦。當時嘅人咧，佢哋就會諗：，我哋以前曾經咁輝煌，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復興翻我哋以前嘅輝煌咧？特別係即係中世紀咁長時間咧，你會見到譬如哥德式就喺巴黎附近即係發展出嚟噶嘛。呢啲本身佢哋羅馬人覺得係蠻夷嘅地方嚟嘅，但而家佢哋似乎係發展得更加好。 因為哥德本身都係蠻夷嗰個族， 蠻夷嘅族 嚟嘅。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喺羅馬帝國，即係原先羅馬帝國嘅人，佢哋都會諗翻我哋可唔可以復興翻我哋嘅興盛咧？特別係咧當時即係考古嘅發展咧，令到佢哋揾翻以前嘅一啲嘅古跡。嗱，譬如咧我哋見到成日見到一張圖咧，就係阿達文西做嘅。維特魯維人 Venture Man 呢張圖，咁呢張圖其實表現咗啲乜嘢呢？其實維特魯維咧本身咧就係一個寫咗一本書咧，係講解羅馬建築嘅。咁呢本書咧就失傳咗一段時間，直至咧喺文藝復興時期咧，俾當時嘅人咧發掘翻出嚟。咁佢哋睇翻本書嘅時候咧，就發現哇，原來咧以前即係羅馬建築咧有咁多源遠流傳嘅歷史，而且咁即係咁精密嘅。咁佢哋就希望咧就可以學翻以前羅馬帝國時期嘅建築， 嗰本書就係《建築十書》。 係啦，就係《建築十書》啦，就係維特魯維所寫嘅。咁啊，達文西咧睇咗本書之後咧，其實其中一張圖咧，維特魯維咧自己畫咗一張圖，就好似佢而家嗰張嘅。咁啊，達文西只不過係重畫咗呢一張嘅圖嘅啫，佢重畫咗呢一張嘅圖。咁啊，但係呢張圖咧點解咁緊要咧？就係呢張圖係表達咗咧佢對神對人嘅睇法。因為咧，佢哋就會覺得，如果人係神所做嘅，咁人應該係最靚嘅，因為神自己做出嚟嘅。但係咧，當時文藝復興嘅人咧，佢哋希望係文藝復興時期嘅人咧，希望一個科學嘅方法去分析個人體，所以佢就分析咗究竟人體個比例、個構造係點樣。而比例咧，呢樣嘢咧就成為佢哋美學上邊咧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傳統喺文藝復興時期。 係啊，即係所以我哋維特魯維，而維特魯維喺羅馬時期，而羅馬時期好重視都係人嘅身體。咁所以佢將即係復，我哋話復興其實都係一個創新啦。佢就復興就係話，以攞翻當時嘅一啲即係想法嘅精華，維特魯維亦都係所謂奧古斯都時期或者凱撒時代，其實已經喺度嘅一位建築嘅人物。咁喺歷史裏面都有其他嘅證據證明佢喺好多嘅戰爭裏面有幫手嘅。咁所以其實當時嘅嘢又攞翻喺文藝復興嘅時候攞翻嚟用，而轉化成為一個即係思想嘅方法。咁呢個都係好精彩 的。或者文藝復興本身嗰個字就係代表 rebirth 咁解，即係重生咩？重生係重新以往嘅一啲羅馬嘅一啲文化或者係歷史嘅技術啊、建築啊或者想法啦、啊。咁頭先幅圖都好好啦。雖然好多人話文藝復興其實係好 human 嘅神，即係好注重人，但其實咧人同神唔係對立面。其實文藝復興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好注重人，但係同時間好注重神可以好 well order 咁創造世界萬物同埋人，所以能夠可以精確咁分析。不過唯一同以往唔同就佢唔係反對神嘅，不過佢同時間唔係好似以往中世紀咁淨係注重後世嘅嘢。即係我起個教堂咧，淨係注重夠高接近神。佢咧起一啲建築物或者教堂或者藝術品咧，都係好注重在世嘅嘢，覺得咧在世能夠表現才能、表現風格咧，都係一個敬拜神嘅方法嚟。 所以我哋就真係好應該喺呢個咁重要嘅 moment 就請教阿卡文喺呢一個文藝復興佛羅倫斯嘅嗰個地方入邊，會唔會有啲好重要的建築物展現到呢一種譬如對於比例嘅重視？因為我哋知道其實佢哋好想。即係反對翻以往嗰種哥德式嘅建築，淨係一味強調個建築物嘅 scale， 而忽略咗人同建築物之間嘅關係，甚至乎建築物嘅功能。咁喺佛羅倫斯當時有冇啲好重要 的 建築物？ 最重要嘅建築物當然就係佛羅倫斯大教堂啦。而家我哋去親即係佛羅倫斯都一定會去。咁但係呢個教堂嘅興建咧，其實係非常之有趣嘅。如果你睇而家張相咧，你會見到其實個教堂嗰、那個即係規模咧係大過同埋高過咧佢附近嘅建築物好多嘅，其實係成個城市裏邊咧最重要的。要嘅一個建築物，咁但係呢個建築物咧，其實咧喺十三世紀咧已經開始興建，但係咧起咗百幾年咧都完成唔到啊！咁呢個都唔係一件即係出奇嘅事，因為一個即係咁大嘅建築物喺當時嘅技術咧，起百幾年咧其實就好普遍嘅。 今日聖家教堂都係啦， 聖家仲未起完啊！ 嗱，咁但係當你起百幾年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咧，其實啲建築師咧都 都要不斷轉換，因為佢都冇咁長命， 一代傳一代咁啊。 係啦，咁喺佛羅倫斯大教堂咧，其實當時咧佢起好曬個基礎嘅時候咧，佢有個難題，就係佢唔知點樣封個頂。咁啊，當時佢哋就決定咧就做一個即係公開嘅建築比賽去召集。咁啊，贏咗嘅建築師咧就叫 Bunalaski， 就係中文我哋會譯布魯涅內斯基啦。咁佢就起咗個新嘅圓頂喺呢個教堂裏邊。 係，所以你會見到嗰、那個嘅即係。特色就係你當你起啲嘢要起百幾年嘅時候咧，嗰、那個風格咧都未必會真係非常之統一。咁每一個人亦都有微調啦，同埋都要受住中間細節嘅有啲嘅影響。咁所以你我哋要處理建築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唔可以話啊咁樣咧就係 typical 某一種風格啦，代表所有嘅嘢，然後就好似教科書咁解決所有問題。反而佢更加係一個動態嘅一個思考嘅過程，裏邊有多細節可以幫我哋理解嗰個嘅歷史嘅演變，所以建築唔係淨係建築物，而係歷史本身。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正話講到佛羅倫斯啊，即係我題目所翡冷翠。嘅一個地方裏面一個重要嘅教堂，咁而呢個教堂咧，其實係喺我哋叫文藝復興前期所誕生，咁而佢起嘅時間又好漫長，又即係因為財力嘅原因啦、資金嘅原因啦，所以起一座教堂本身就係好漫長嘅一件事，咁所以代表住咧，其實佢可以見到裏面嗰個演變同埋轉變，帶到個歷史同埋建築嘅。轉變出嚟啊！ 係啊，其實如果你睇而家佛羅倫斯大教堂嘅基礎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受到咧就係哥德式嘅設計嘅影響嘅。譬如喺個建築物嘅前方咧，你會見到佢有個鐘樓，咁鐘樓我哋都知道係即係哥德式建築物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標誌啦。另外咧，即係喺建築物嘅牆身咧，你都會見到有啲玫瑰窗嘅，即係有好多啲 stained glass 啊嗰啲嘅。咁亦都係咧，即係哥德式建築物嘅一個即係一個常用嘅元素嚟嘅。咁但係咧，這個建築物起咗咁耐咧，佢遇到一個問題，那個建築物本身咧就係用一個十字形嘅平面嘅，咁就好似卓然之前問過，咁十字形之後咧喺即係教堂嘅建築裏邊咧成為即係最普遍嘅一個平面嘅嘅設計嚟嘅，咁因為十字係代表住基督啊嘛，咁而且咧十字形咧亦都係入咗去之後咧，你可以慢慢有個漸進行去嗰、那個聖壇， 應用上亦都好合理。 而且兩邊嗰個短嗰個翼咧，亦都可以擺一啲即係choir， 即係一啲唱歌嘅詩歌班咁啊。咁所以十字係一個即係教堂建築裏面咧最常用嘅一個平面嚟嘅。咁但係咧喺佛羅倫斯大教堂咧，佢遇到個問題就係話十字中間兩邊打直打橫，中間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嘅空間嚟嘅。但個空間點樣去封頂咧？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令到佢哋咧一直都解決唔到，直至咧佢哋揾到 Bunalaski 呢個建築師咧幫佢去做。咁但係前期嘅有啲建築師咧唔知點解咧就將個十字空間中間嗰個頂咧、那個位咧就做咗咧一個八角形嘅屋頂，八角形嘅即係一啲嘅橫梁，搞到咧即係嗰個圓頂咧就唔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嘅圓形，因為佢下面已經做咗八角形啦。咁Bunalaski 佢嘅處理方法咧就係佢做咗一個好似係圓頂，但實際上咧佢係八角形嘅。你可以想象好似啲花瓣咧，八邊咁吸埋咗一齊。而且咧佢第二樣嘢想做嘅嘢咧就係話，我哋之前見到聖索菲亞大教堂、見到萬神殿咧，佢都係一個圓頂，係一個咧半圓形。嘅即係如果你立面咁望咧，佢係一個半圓形嘅。但係咧 ，Bunalaski 就覺得半圓形個比例咧，其實唔好睇嘅，因為好似好扁啊，那個圓頂好似好扁。咁佢係第一個人咧，將呢個圓頂咧就擠高咗，即係拉高咗，令到成個嘅比例咧係靚咗好多。咁自從即係佛羅倫斯大教堂之後咧，其實咧幾乎所有嘅教堂，譬如咧我哋喺梵蒂岡見到嘅聖彼得大教堂咧，都係採取咁嘅方法嘅，就將個圓頂咧其實係拉高咗，唔係一個真正嘅半圓形嚟嘅。 系啦，呢度就要咁样去理解啦。当我哋讲紧建筑嘅时候咧，佢精彩或者得意之处就系咧，你见到卡文佢谂个问题咧，系点样解决一个现实嘅问题 需要， 而嗰个现实嘅问题带嚟嘅技术突破，就会后来俾其他人去学习。因为嗱，我咁样去讲啦，即系我成日因为以前建筑要成日倾嗰个问题就系、是，你一条木或者一条柱承重系有几多？你而家就有条数俾你啫，咁啊工程会俾晒你，有你过咗就超标俾人闹，但系。嗰、那個技術嘅 limit 喺邊？其實係要靠經驗。 係 你人生裏面有幾好可以起座教堂，幾再係接觸個頂，佢真係冧唔冧？你係做過試過嗰、那個有個現成嘅，係最容易被參考。 冇錯，所以現實問題都要解決嘅。除咗技術係現實問題，應用係現實問題之外咧，錢都係現實問題。 嗯， 錢係更加要解決。所以咧，搞幾即係百幾二百年都起唔好咧，點解會喺即係十五世紀會起得好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法羅倫斯當時係如日方中， 嗯， 有好多大財團、大有錢佬，其中嘅就係即係麥迪奇家族，大家知道啦。法羅倫斯當時喺十五世紀係擁有全歐洲最大嘅銀行。就是麥迪奇經營家族經營銀行，而麥迪奇家族亦都係 sponsor 好多食客啊，即係藝術家喺佢屋企幫手，包括米高安哲魯啦，包括達文西啦，好多建築師、雕刻師都係幫佢打工啦。另外仲有佢出咗教宗啊，出咗皇后，出咗大公，出咗公爵，佢基本上係權傾朝野同埋宗教界，所以咧到最尾佛羅倫斯可以咁。能夠起到啲咁亮麗而做到全歐洲法輪斯運動嘅一啲典範咧，佢嘅財力都唔可以忽視。 其實麥迪奇家族咧唔單止即係俾錢咧起咗好多佢自己家族嘅物業、嗯、其實佢俾咗好多錢咧去起教堂、 嗯。 所以我哋見到嘅教堂咧，其實唔一定咧係教會自己即係抌錢出嚟起，好、嗯、多時咧都係私人即係贊助嘅。而麥迪奇家族咧，當佢贊助起教堂嘅時候咧，佢有時咧甚至將自己屋企人咧個雕像咧擺埋入去教堂裏邊嘅。咁啊喺文藝復興時期咧起咗好。多呢啲教堂啦 ，Bunalaski 自己都起咗好多其他嘅建築物啦，或者教堂啦，佢都係運用咗一種咧，即係我哋之前所講嘅個比例嗰個方法去做，嗯、特別係即係睇咗嗰個維特魯遺像之後咧，嗰、嗯、維特魯遺像其實我哋而家記得咧就係話一個人你攤開隻手， 嗯、 好似一個圓形，又好似個方形，佢哋當時係覺得咧幾何咧係一個緊要嘅，幾何係一個靚嘅嘢，因為我哋人生咧其實你伸開隻手，你企喺度係表現咗一個幾何嘅規範裏邊，咁所以佢哋成日用方形、用圓形咧喺個建築物裏。 今日呢度就個幾何意思就係，譬如圓形係靚，三角形係靚嘅， 嗯， 長方形、嗯、正方形係靚， 對稱， 即係佢即係嗰啲形，正話講啲形狀都對稱嘅，即係佢我哋講嗰啲形狀本身係好吸引。咁其實但係即係講，如果講個設計啊藝術咧，呢啲嘅對於基本嘅幾何形狀應用咧，其實好漫長嘅，一直到現代其實都係用緊。咁、 嗯、 啊，繼續俾你繼續講幾何嗰種。 係啊，所以咧變咗你見到咧，佢哋係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師咧，佢哋好中意用幾何咧喺佢哋嘅譬如立面嘅設計啊。空間嘅設計咧都運用到嘅嗱，譬如可能四條柱，如果我哋有四條柱咧，佢一定將四條柱咧擺做一個方形，即係正方嘅嚇。咁、嗯、因為方形佢哋就覺得係靚啦嗱，但係方形即係柱同柱即係柱同柱之間嘅距離咧，又可能運用到即係立面上邊嘅個柱嘅高度，又等同於個距離嗰個間距。咁佢哋咧運用咗好多呢啲我哋叫模數啊，即係 module 嘅諗法啦。每樣嘢都係喺呢個走廊嘅距離同呢個空間嘅距離。同另一個走廊嘅距離咧，全部都係倍數嚟嘅，係即係 perfect 嘅一個倍數嚟嘅。咁佢哋就好中意玩呢啲數學上邊嘅嘢啦。 係啊，所以點樣嗱？我去講啊嗱，建築嗰個問題，諗到呢啲問題就係兩樣嘢，一個咧就係靚唔靚，一個就係點樣做。 點做？ 而靚唔靚同埋點樣做咧？我哋而家都係兩件事，但係對於建築師嚟講咧係一件事，即係我哋要做出嚟。同埋靚唔靚係同一時間進入嗰個思考嘅內部去一齊去做處理嘅。咁而嗱，依個係其中一個我哋成日諗嘅問題。而我覺得啦，我嘅思考裏面其中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究竟要做幾多裝飾先至叫靚？咁有陣時咧就會傾向於冇裝飾嘅，越嚟越少裝飾越好。有陣時傾向咧就係越多加多啲嘢，加多啲嘢，加多啲嘢，加多啲嘢去越好。咁兩邊亦都有唔同嘅搖擺，有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流行喺裏面。咁而建築對我嚟講咧，就正話嗰兩樣嘢，即係嗰點樣起，點樣叫靚，靚嘅時候幾多幾少就係裏面嗰個部分。咁所以法羅倫斯個時期就係文藝復興嘅美學嘅呈現嘅結果，即係一個思考同埋呈現嘅結果。咁但係隨住時代嘅發展咧，越嚟越多有各種嘅美學或者各種嘅諗法喺度。嗱，其中一個可能影響世大，除咗文藝復興之外，工業革命好重要，係 啊， 工業革命、現代生產、機械化生產，佢帶出咗一個新嘅東西，就係話，咦，我哋可以做啲嘢一模一樣，係嘛？要啲嘢可以做到，譬如台面嘅四日杯，我哋會知道佢係大量複製，佢每一樣嘢都係一模一樣。咦，一模一樣嘅嘢會唔會係特別靚咧？係嘛？即係完全即係。好几百样嘢完全整齐嘅就系咪叫好咧？咁呢个问题咧，可能喺随时代演变嘅时候咧，俾建筑师咧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谂法。 嗱，其实你咁样问咧就好啱嘅，因为咧我哋之前好似用咗好多即系篇幅咧去讲建筑技术嗰个即系改良啊，譬如 Michael 就话好似建筑技术不断咁改良，以致咧即系个建筑设计唔同咗。但系同样咧，即系建筑技术嘅改良嘅时候咧，亦都带嚟美学嘅转变啊。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咧，就係話你睇翻手提電話就知道、你手提電話初初出嚟、初初發明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款嘅，每一個牌子有自己嘅款式嘅，直至喺某一個牌子做咗一個好簡潔 嘅一個即係手提電話之後咧，而家個個牌子都係一樣啦。就係話咧，佢建築局就係話佢個手提電話嗰個即係技術咧，係影響咗我哋個美學，影響咗我哋點樣睇乜嘢為之靚。咁喺工業革命咧，亦都同樣係一個咁樣嘅例子啦。就係工業革命之前咧，其實即係我哋嗰啲建築物好多裝飾嘅，點樣玩幾何啊，點樣玩比例啊，點樣玩一啲雕像啊。但係工業革命之後咧，隨住技術嘅轉變咧，呢啲全部都冇曬啦。 我自己有陣時會諗，譬如思想史嘅角度去諗，譬如話工業革命帶俾我哋人類嘅想像就係一種所謂理性，或者我哋講現代性，即係當你發現，咦，原來頭先阿卓然講咗點好重要就係。就好似啲杯咁樣，一式一樣嘅一個所謂mass production， 大量地咁去製造，然後將嗰個資本可以喺短時間之內不斷咁樣瘋狂咁累積。可能喺建築物上面都會有一種咁嘅情況。譬如頭先卡文都提到，喺呢一個可能喺呢一個文藝復興嘅後期，已經出現咗一啲建築上嘅好似類似黃金比例嘅東西。我哋一定要咁樣做，個建築物個空間可以用到最盡，或者咁樣做就能夠符合到一啲好古典定落嚟嘅金科玉律。於是乎去到呢個工業革命嘅時候，同一款嘅 product 都係一條 production line 咁啤出嚟，係用最快嘅速度去完成件事，大家就覺得呢個代表住現代。咁建築物係咪都會呈現呢一種形態？即係好多好一式一樣啊，覺得只要符合到個應用 application， 用呢一個好主導住個思想，導致到建築物咧變成好似好無個人嘅特色。在工業革命的後期是不是就有這種情況出現？ 其實呢，即 mass production 對世界有很大的改變，因為你的產量就突然快了很多了，但同時呢，你為了令到它可以即做到即 大規模生產，你的設計也要改變。例如工業革命之後呢，因為它的技術的改變可以用了即機械去生產建築材料，特別是呢當時呢煉鋼這件事變得容易了很多。以前呢其實都有鋼材的，都有即 用金屬的，但是呢提煉的過程很貴同埋好耐，但系工業革命咧，令到呢個技術咧就容易咗好多啦。於是咧，鋼材啊、鐵材咧就成為咗即係之後咧工業革命之後一個好重要嘅建築材料，同埋玻璃咁啊，帶嚟咗成個設計有好大嘅改變。咁啊，大規模生產亦都係啦，你樣樣嘢即係將佢成為即係一個有一個 standard 係有一個標準嘅時候咧，亦都容易咗。咁但係令到咧你自己個設計咧就有一個規限喺度。 又譬如鋼材代表住即係佢可以更好嘅承重、更加薄嘅牆，或者未必。個牆本身嘅承重力量已經增加，嗰啲柱就可以唔使做咁大條。咁呢啲嘅問題就咪令到嗰個可能性會變得更加多，有更加多嘅唔同嘅嘗試可以做咗出嚟。 係啊，而且咧，即係工業革命之後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話建築個類型咧係唔同咗。嗱，以前我哋成日講來講去都係教堂啊、 皇宮 啊，或者住宅啊，但係咧工業革命之後咧，建築類型好唔同啊。譬如而家我哋有火車站啦。我哋有酒店啦，咁以前係冇㗎喎，咁呢啲咁樣嘅酒店，呢啲咁嘅火車站，我哋應該點樣設計呢？冇一個參考喺度，所以個突破性呢就會大咗好多啦。 咁有冇啲建築物可先即係俾我哋講嘅 咧？象徵到嘅工業革命嘅， 我覺得最重要一個例子咧，其實就係咧喺倫敦嘅水晶宮啊。咁當時起出嚟咧，其實就係為咗第一個咧世界博覽會嘅。 哇！犀利。 係啦。咁以前咧即係博覽會其實冇呢樣嘢嘅，不過咧喺倫敦咧當時咧就開展第一個博覽會，咁就起咗呢個水晶宮啦。 係啊，咁呢座嘅水晶宮都睇落都幾即係宏偉喎，即係當時世博咧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即係象徵住一個新技術嘅一個誕生啦， 同埋顯示國力啦。 係 顯示。 一聽到水晶宮，我只係諗起對球隊嘅嘢。 系啊，咁水晶宮真系嗰隊球隊啊， 真系啊，真系嗰隊球隊嚟噶， 即系真系有關係， 系真系有關係 嘅。系啊，咁同埋即系如果你對水晶宮有興趣，睇下水晶宮嘅隊徽嘅演變，你就知道咧，嗰座水晶宮嗰個隊徽後邊咧，真系有座水晶宮喺度嘅。咁不過隨住時代發展，呢座水晶宮嗰個喺隊徽裏邊嘅樣咧就越嚟越細。咁水晶宮同即系所謂當時英國啊種種嘅發展有咩關係咧？我哋最後嗰節咧，會同大家咧慢慢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正話我哋講咗好多嘅唔同嘅宗教建築啦，亦都即係上一節嘅尾都睇到，譬如水晶宮呢一種喺工業革命之後出嚟嘅一種現代建築嘅一種方式。咁我睇相入面見到有啲好多玻璃喺裏面啦，係咪？即係應該都係一個玻璃同 鋼筋嘅一個結合，係咪咁理解？ 係玻璃同埋鐵架嘅結合，cast iron 係鐵架嚟嘅。嗱，咁其實水晶宮咧帶嚟好大嘅突破嘅，就係佢係運用咗咧，即係機械嚟做啦，亦都係 mass production 啦。其實佢係咧一個好早期咧，運用預製件呢個諗法嘅，即係話咧，因為佢係即係你見到啦，好似個鐵架咁啊嘛。而嗰啲鐵架嘅鐵材咧，其實可以喺工廠裏邊咧一早咧裁定曬一批咁運嚟咧，先至可以即係先至可以砌埋佢一齊嘅。啲玻璃亦都係一樣，咁所以其實咧，當時嘅建築師咧，佢嘅諗法咧就係話呢個係細薄通常咧都係短期嘅，其實六個月嘅啫，係海德公園。咁希望咧即係完咗個細薄之後咧，我可以拆咗個樓，然後咧搬去第二度咧再起過。咁事實佢又真係做到嘅喎，佢係咧喺即係六個月結束咗細薄之後咧，佢係拆咗咧搬去倫敦嘅南部咧另一個公園嗰度咧起翻佢出嚟嘅。 真係起到都唔簡單喎， 即係你諗下佢嗰個幾精密啊！ 係，但係同時間除咗精密之外咧，佢彰顯咗即係當時嘅工業革命之後嘅現代主義嘅思想，係就係效率、靈活性嚇同埋呢個功能性嚇咁樣去做出嚟。咁啊當然啦，即係佢另外一種著稱，除咗個外形之外，就係佢幾個月就起好啦。 係啊係啊，其實佢用咗八個月時間咧，就起好成個咁大嘅水晶宮，係當時咧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即係單嘅單空間嘅一個建築物嘅。咁你諗起啦，之前頭先我哋講嗰啲教堂起百幾年，而家八個月就起好，仲可以搬去第二度喎。 係啊，但係我哋要講翻先啦，即係我哋好似好。即係讚賞啲新物料啊、新器材，咁當時嘅時代氣息都係咁嘅，好多話有新嘢就好好啊。但其實之後而家再睇翻咧，好多呢啲即係物料嘅應用有陣時矯枉過正啊，真係太誇張。即係你諗下，純係鐵製嘅架加呢個玻璃啦，即係好睇啊，好似好好睇，但係真係用落嘅時候係咪真係好好用咧？其實可以值得打好多問號嘅，例如鐵架係咪俾火燒得嘅咧？即係。呢度係一個好問題，因為石頭燒就可以頂好耐。譬如你個頂可能冧咗，嗰啲木嘅建支撐可能冇咗，但係個架留得翻，可以被修復。咁鐵燒就好容易燒 咗，所以就1936年就燒咗，成個水晶宮燒咗。咁當時丘吉爾仲話：，呢個一個時代嘅終結，真係俾佢講中咗。 所以呢個就係個中國， 同埋冇辦法被修復啦。即係而我哋一講呢啲建築物嘅時候，當你要延續100年、200年嘅時候，就係所有出現嘅錯誤都會出現一次，火啦、水災啦、風災啦、戰爭啦、人禍啦。咁你1936年唔諗，1942都諗啦，即係你點能夠 係咯？所以呢種建築咧都唔係冇爭議性㗎，即係另一個最更加大嘅爭議性就係即係巴黎鐵塔啦、埃菲爾鐵塔都係同樣即係用鐵架嘅設計，都係好大爭議嘅。卡文係咪？ 係啊，因為埃菲爾鐵塔咧，其實同水晶宮咧都好類似嘅，都係咧為咗咧當時嘅細薄而起嘅。咁啊，當時即係巴黎好似即係跟風啦，跟翻英國咧，都做咗一次細薄。而埃菲爾鐵塔咧就係起個位咧，就係標誌住細薄個入口嘅。其實咁，但係咧當時咧，其實咧巴黎嘅人咧就唔係好中意呢個鐵塔啊，因為佢哋會覺得咧，你起咁大座嘢出嚟咧，其實冇功能嘅。 嗱，翻返轉水晶宮係咪都有人唔中意啊？ 都唔中意啊嘛。 嗱，當然啊，係有人唔中意啦。我哋之後可以再講咧，即係唔中意之下咧，其實有好多人咧有即係有一個反對嘅聲音出現嘅嚇，咁但係即係譬如巴黎鐵塔嗰個例子啦，當時起咗之後咧，其實啲人係好反感嘅，覺得哇你起咁大嚿嘢出嚟，其實冇用嘅。直至後來咧，即係巴黎鐵塔為咗要揾一個功用咧，結果就攞嚟咧就細薄之後咧就攞嚟咧係測呢個風速，就唯一佢咧而家可以做，即係當時可以做到嘅嘢 係咯。咁佢都係一種可以轉化啦，即係個功用上。不過我喺度想像就譬如好似頭先卡文提到水晶宮，可能都會有人異議，即係19世紀特別工業革命後期咧，其實喺英國本土有一啲譬如近 socialism 比較社會主義傾向嘅一啲學者都會提出一啲見解，即係佢對於嗰個成個所謂好工業化、好現代性嘅所謂 mass production， 佢會有個意義。咁譬如我哋好知道好出名有一種社會主義就係邊體嘅社會主義啦。咁學者即係 Panty 即係邊體，咁佢就係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咁佢認為其實勞動係要愉快嘅。咁但係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作為一位卡文建築師專家，又係建築系嘅教授，咁你如果作為一個有建築理念嘅建築師，你設計咗一樣嘢，嗰樣嘢你心目中覺得佢應該係與別不同咯，但係佢被一種 mass production 異化咗，佢變成咗好似嚟嚟去去都係咁。 係啦， 個心態好痛苦。 我再補埋等卡文講。係啊，例如我哋之前喺講即係桃花源嘅集數裏邊， 藍精靈 係威廉摩里斯， 係威廉摩里斯係 即係寫烏有香消息嘅作者，同一時間佢都係一個即係做設計啊、做工藝嘅人，佢都有正話小毛你嗰個諗法，就係、是、我做出嚟嗰啲嘢同我冇咗個關係， 唔愉快嘅感覺。 係啦，咁所以依個問題可能即係。做嗰個人咧，真係要諗嘅嘛。 係啊，其實即係你用 William Morris 呢個例子咧，就係、是、當時其實佢同埋即係一大班咧一啲嘅藝術家或者一啲建築師咧，其實佢哋就唔，佢哋對於水晶宮啊，對於巴黎鐵塔嗰啲咧好反感嘅。咁佢哋唔中意呢種好工業化嘅美學，同埋咧佢哋有一個諗法，佢哋覺得咧即係。設計者一個人咧，同佢最後得出嚟嗰件產物咧，好似冇咗個關係。嗱、因為譬如好似你大量生產喺工廠做預製件，係其實係一個工人去做，而個工人咧，佢只係做嗰成件事嘅一小部分，一小螺絲， 一個絲帽可能。 咁佢就覺得咧，即係做嗰設計嗰個人同起出嚟，即係同真正嗰個產品咧，好似脱離咗。咁佢哋就唔中意呢樣嘢。咁所以當時其實英國咧有一班嘅呢啲咁嘅藝術家設計師咧，其實佢哋就發展咗一個叫做美術工藝運動嘅 Art and Craft Movement 嘅，就企圖咧就係將即係傳統嘅工藝，傳統用手做嘅工藝咧帶翻去嗰個建築設計裏邊。 今日都仲係輕微貴啲咁。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咯，即係有啲藝術品嘅感覺，係咯。 係啊，咁同埋亦都就翻翻去最後嗰個搖擺咯，即係你大量複製啲嘢一千篇一律就變翻轉做，咦，有一個所謂我用今日嘅術語啊，職人啊，即係一個即係工匠嘅一個諗法，一個。佢自己嘅心意喺裏面，咁呢個嘅搖擺其實喺建築啦、藝術啦、文藝啦各種各樣咧，其實都會係見得到嘅。嗱，今日我又咁樣去問啦，即係我哋數咗幾個唔同嘅建築物啦。嗱，水晶宮不幸被火燒咗，得翻對球隊啦，另外兩座咧都仲見得到。嗱，容許我就諗一個咁樣嘅問題，或者問一個問題，點解會見得到嘅咧？其實應該係無數嘅重建、修復、保育嘅結果嚟，係嘛？即係嗰個建築物可以。正話咩？佢都話千五年之前嘅嘢中仲可以喺度，或者仲可以被爭議嘅用途啊！咁所以佢必然係一個好多人珍惜嘅結果。咁保育呢個問題喺建築都值得討論。 係啊，即係點解一啲咁樣嘅即係偉大嘅古建築可以留到嚟而家，又或者我哋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古建築，以至我哋可以追溯到當時個世界、當時個時代係點樣咧？咁係好靠咧我哋對嗰個建築物嗰個尊重，對古建築個尊重嘅。而且即係我哋必須要即係理解嘅就係話，一個建築物佢拆咗，好似水晶宮燒咗，或者我哋主動去拆咗佢咧，你起唔翻噶啦，你唔能夠再好似當年咁，你重新起翻個大教堂出嚟。你再起翻都唔一樣，咁所以我哋其實係要有一個即係依個意識咧，就係我哋要去尊重同埋保育呢啲嘅古建築物嘅。 係啊，因為我見到其實譬如睇翻即係近啲嘅香港啊，咁其實香港以前都曾經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起好多即係我哋叫新古典式啊，或者新哥德式嘅一啲，或者殖民地色彩嘅一啲古建築。咁當然好可惜啊，而家冇咗好多，但係咧仲剩翻幾個咧，相當具代表性。呢、這個同卡文頭先講嘅同文藝復興啊，或者同羅馬噶，甚至乎同拱頂有關嘅古建築咧，都好值得講一講。 攞兩座嚟講下。 譬如話我哋講頭先講開西歐啊，我哋講一啲法式建築啊，同埋即係我哋香港有幾座比較代表性嘅。是法國巴黎外傳教會的建築啦，雖然就唔係好入得去嘅，但係都可以喺外面遠觀啊，就不能夠入面上換嘅嚇。第一座就係好特色嘅，就係以前嘅中心法院啦，就係喺炮台里嘅中心法院啦，其實就係法國巴黎外傳教會嘅大樓。其實本身唔係法式建築嚟嘅，本身係英式建築嚟。喺19世紀初嘅時候叫莊士敦樓，就係英國第一任嘅商務總監嘅辦公室。咁啊，後來咧就去到19世紀末嘅時候咧，就法國外傳教會就買咗翻嚟又改建。所以你見到嗰個特色嘅地方就有兩種建築風格。第一種咧就係愛德華建築風格，就係紅磚嘅殖民地式嘅，但係佢嘅背唔知係尾定係背脊啦，就係有一個拱頂嘅小教堂，嗰、那個就係新古典所謂嘅法式嘅風格。嗰、那個升高嘅拱頂同埋上面嘅裝飾咧，係有少少迷你版剛剛講嘅即係佛羅倫斯教堂，當然規模細好多啦，但係嗰種風格都係咁樣。但係而個牆身本身咧就係愛德華風格，愛德華嘅紅磚古典風格咧，其實喺香港唔多，都有幾個嘅，就譬如話呢個入得啦，就係、是。西港城紅磚古典愛德華時代嘅建築風格，咁不過講翻法式嘅風格啦。頭先講巴黎外傳教會咧，仲有兩座咧，就我好中意嘅，不過我都未入過，因為我冇學生證。第一個咧就係叫伯大尼教堂，就喺薄扶林道，就係當時就係巴黎外傳教會俾佢哋喺國內嘅傳教士嚟香港有病休養嘅療養院，呢個就係所謂嘅即係 復興嘅哥德式嘅風格教堂。不過咧，嗰、那個你要有影藝學院嘅電影學院學生證咧先入得，我就冇啦。咁另一個咧就喺香港大學，咁就亦都係巴黎外傳教會咧，當時喺蘇格蘭商人嚟買咗叫拿撒勒印刷館，就專過嚟印一啲教會嘅書咧。咁就係亦都喺國內傳教。咁你知道四九年之後，即係國內就即係傳教難啲啦，咁所以就退出亞洲啦。咁所以將呢座咁嘅好靚嘅又係復興哥德式風格嘅嘢就變成就買俾香港大學。就變成咧香港大學而家嘅大學堂，咁我又唔係大學堂嘅宿舍嘅人啦，所以我又唔入得啦。咁所以好多我哋好靚嘅古典風格嘅嘢咧，係唔係好入得嘅嚇？ Michael 師傅就對於即係入唔到呢啲古建築物就好不滿。 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又冇病，如果有病我去睇雷生春，我又唔入得雷生春 得。唔係真係要有病先入得嘅咩？ 咁你睇中醫嘛？而家搞嘅就中醫嘛。譬如我好中意嗰個中心法院法方外傳教會嘅大樓。我又冇官司打，咁我又唔係嘛？ 不過頭先 Michael 提到好多，我諗就牽涉到真係一個保育嘅嗰個問題。 同埋保育主要點樣參與？ 係啦，即係嗰個建築物本身佢有一個咁勁嘅一個歷史悠久嘅承載，咁佢可能轉換咗個用途。咁最近有一單新聞係令到我有即係好發思古之幽情，又想像翻我哋節目開頭我哋講嘅聖索菲亞大教堂，就係呢一個土耳其嘅總統埃爾多安將喺七月嘅時候，將1932年呢一個土耳其國父海末爾決定將大教堂變做呢一個廟斯人呢樣嘢，係啦，又世俗翻啦。咁世俗化翻咧，而家咧伊斯蘭教徒可以入翻去祈禱。嗱，如果用一個功能嚟講，其實冇錯成件事，因為本身真係一個宗教嘅建築物，但係就引起咗好多糾紛。譬如隔離鄰國希臘已經即刻嘈啦，即係呢度又牽涉到好多伊斯蘭教徒同埋基督教徒長久以嚟嘅嗰啲爭端。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保育入面會有好多爭議咯。 係啊，即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佢原本起嘅時候咧係一個基督教堂嚟噶嘛，咁點解而家會變咗即係清真寺咧？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咁我哋而家應該政教分離嘅喎，我哋應該成為一個即係博物館嘅時候咧，就乜嘢宗教嘅人都可以去到啦。咁所以呢個爭議就好大嘅。 係啊，咁啊各種各樣嘅爭議啦，除咗係點用作建築物之外啦，拆唔拆作建築物咧都係有個爭議啦。即係譬如我。討論好多有關英國啊、倫敦啊，譬如巴黎呢啲嘅城市嘅問題咧，佢哋嘅諗法就係咁嘅。佢哋嘅 argument 就係、是、我哋係一級城市，我哋要發展 ，OK。所以喺發展之外咧，你乜都唔好拆 ，OK。我哋係一級城市，我哋為咗發展，我哋乜都拆咗佢 ，OK。同樣道理，咁大家可以深思一下。 Thank you.